第十二集。我恍恍惚惚地跟巫贤禅回了家，进了屋，关了门，还是觉得有点没反应过来。上午的时候，那女孩子还对着巫贤禅笑呢，怎么到了下午，人就没了？就这一句骚货，就会让她断送自己的生命吗？巫贤禅变成猫圈着我，把头放在我的大腿上，让我摸他的下巴。 老婆，老婆在想什么？ 你今天上午的时候，就知道这个女孩子会死吗？ 老婆，我不知道。 他沉默了片刻，舔了舔爪子。 就算我知道了，我也不能改变什么。 怎么不能？你可以跟他说，说。我绞尽脑汁想着善意的提醒，最终却只能作罢。假若是我，被人在地铁上拦下来，上来就说我今天要死了，我也只会骂一句有病。更何况她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，当场吓哭也不一定。 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有质问你的意思。我就是有点惋惜啊，对不起啊。 没事的，老婆吓坏了。 我摸着她柔软的毛发，亲着她的脑门，终于有些缓过来了，抱着她的脖子栽到她的身上。 糟了，忘吃饭了。 我也有点点饿，但还是要先哄好老婆。好些了吗？好些了，我们出门去找点吃的。 我不想去，你去买好不好？买回来我们一起吃，反正楼下就有饭店。 那老婆吃什么？ 她变成人，试着上身去我的衣柜里翻我的衣服穿。我看着她尖瘦的腰，有点挪不开眼睛。妈的，这是为什么？一只猫。不圆滚滚就算了，还有公狗腰，这不符合常理吧？我强迫自己收回视线。 吃什么都行。 老公走了，老婆没意思的话就看电视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 这只死猫顺手拿走了我的手机，因为这只死猫没有手机啊，我们今天也忘记去买了，所以啊，只好拿着我的手机下去支付。好在家里的电视连着网，可以想看什么就看什么。给他买个手机，我随便打开了个频道听着，打开了我的电脑给他看手机。明天我就要上课了，没空陪他，明天让他在家等快递。有了手机啊，我们就能联系了。 据警方透露，本市某小区惊现一起杀人案，死者面目模糊，耳朵上钉着一张纸条，字迹如下。 我僵直了脖子，抬起了头，镜头一晃而过，我看清了那纸条上的字，出来卖的。这世界有多少善意，就有多少恶意。屏幕前打了马赛克的女孩子，不过是红色头发后背刺着一朵绽放的玫瑰花。她或许只是在某一刻穿了一件漂亮的抹胸上衣、包臀短裙，又或者也只是跟上午的女孩子一样穿着校服。只是这纸条有点蹊跷，我按下了暂停键，往后退了几步，看着这纸条，想起了上午死去的那个女孩子，她的耳朵上也被钉上了一张这样的纸条，是不是一样的字迹呢？我努力回想着那张纸条。 老婆，开门。 巫贤臣在门口喊着我，我应声而起去开门，想着明天再换个指纹锁就好了。他拎着几个打包盒，全都是我爱吃的菜。我只给他看电视上暂停的画面。 老公，你看，这张纸条跟那个女孩子耳朵上的是不是一样？ 他凑过去看了看。 还真是啊，有意思。 什么意思？哪里有意思啊？你看出什么了？ 不是人干的。 我连忙把嘴里的肉咽下去，喝了口水顺了顺。什么？那今天那个女孩子也不是自杀是不是？我就知道她想活的。 老公还得再查查。老婆逼急，刚才在干什么呀？ 刚才想给你买个手机嘛，这样我们也好联系啊。 懂了，想老公是不是？ 主要是怕你在家待着没意思，有手机很方便的，你就可以自己买好吃的了。 哎呀，那我要跟老婆用一样的，我们一人一个。老婆，你喂我。 那我们吃完饭就去买吧，快点吃。我看了看外面，现在下午3:30，吃完饭去啊，正好来得及。 不害怕了？ 不怕了，总得出门的嘛。明天我去上课，你可以买菜等我回来做，想吃什么买什么，好不好？他点了点头。吃完饭，我们直奔手机卖场。为了避免遇见奇奇怪怪的事，我们出了门就打了车。可惜啊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过。车子开着开着停下来了，前面的道路被封锁了。司机是个爱看热闹的，伸长了脖子去看，忽的打了个寒战退了回来，坐在座位上安安稳稳，不按喇叭也不催促了。 哎，师傅怎么了？ 巫贤禅跟他搭话，装出了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。司机啐了一口唾沫： 哎呀，死人了，真晦气。 我们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他继续追问道： 哎呦，怎么死的？ 在大马路上还能怎么死的？车祸呗，开着个二奶车，估摸着是个小三儿，死了也是活该。 司机一脸嫉恶如仇的样子，我则心头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，冷冷开口：死者为大，还是别瞎说的好，不然下一个事实还不一定呢。 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跟那娘们认识啊？替他说话，咒谁呢？哎呦，原来是俩二椅子一路货色，真他妈晦气。 我不理会他的咒骂，扫了码拉着巫贤禅下了车，走到车后拍下了车牌号。 这是什么人类报仇的方式吗？ 我拨通了12328全国出租车举报电话。你好，对，我要举报这个司机，他骂我，我现在很不开心，我要投诉。对，道歉就行，不用别的，也不用赔钱。好，回见。过了5分钟之后，仍在堵车没有走的司机灰头土脸的下来。 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后一定会管住自己的嘴。 看见了吧，现代社会黑魔法。我们沿着人行道往前走，反正也没几步路了，人行横道又没封锁。路过的时候我看了一眼，又是个漂亮姑娘，开着一辆红色的跑车，死在车座上，死因是一块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来的石头砸碎了车窗，直击到头部。我小声问巫贤禅：你看他耳朵上有没有纸条啊？ 有的。 他看了看，也小声在我耳边说道，舔了舔我的耳垂。写的什么呀？我脸红一片，打了他一下问道： 哼，骚狐狸精。